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104集， 龙龙。 三人正聊着，小猫不甘寂寞，从箱子里探出头来。巴桑伸手往他脑袋上一撸，吓得猫头又飞快地缩回去。李应接着说， 你们先有个心理准备，我听说接下来会有一场考验。 李应的爸爸是局里的顾问，肯定能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小道消息。巴桑跟冬至面面相觑， 什么考验？又是丧尸模拟啊？ 丧尸模拟过一次了，大家心里有了准备，不可能再来的。听说这一次可能要去西北，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两天应该就会有消息了。 又闲话了几句，三人就各自散了。冬至抱着箱子去找看门大爷，问他想不想养只猫捉老鼠。大爷慢吞吞地抬头看了他一眼， 这栋楼里没有老鼠，都让我吃光了。 吃？ 他看着大爷，大爷看着他，冬至僵硬地笑了一下，挪动步伐。 那我就自己养着好了。 大爷看着对方抱着箱子又往回走的背影，摇了摇头，眯起眼，继续低头晒太阳。冬至带着猫回到宿舍，小猫怯生生地探出头，好奇地观察着四周环境。 暂时没有帮你找到饲主，看来我只好先养着你喽。 冬至摸摸他毛茸茸的脑袋，小猫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猫生在一天之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从流浪猫升格成为一只家养猫。这时敲门声响起，冬至去开门。 你刚落下东西了。 龙身提着装炸鸡的袋子递给他。 哦，这是钱叔给我的，我已经吃完饭了，您拿去吃吧。 我不吃。 龙身摇摇头，还是把袋子递给他。冬至身后，猫从箱子里跳出来，跑到他脚边喵喵地叫。 怎么把他带回来了？ 找不到人养，只能我先养着了。 你们过两天就要出一趟任务，没有十天半个月回不来，你是没有办法养的。 什么任务？这么急吗？ 也算是考试内容之一吧。 李应的小道消息果然很准啊。 冬至把猫抱起来，回来的路上他特地去宠物店给猫洗了个澡，现在瘦是瘦了点，却干干净净，浑身雪白，以后吃胖了肯定会更好看。 那要不我出门的时候能不能把猫寄放在您那儿几天？ 我也要和你们一起走。 这次考试是不是很难？ 我也不知道，你这两天好好练习吐纳功夫，不要落下。 这也是他第二次交代了，龙身从来不会说没用的废话，能让他叮嘱两次的事情，其重要性必然毋庸置疑。 我明白了。 冬至道。臂弯里的毛茸茸一直不安分地扭来扭去，他心头一动。 我一时想不出名字，要不您给他起个名字吧。 你自己起吧。 冬至假装听不懂对方的婉拒。 我听钱叔说您喂过他几回，要不然他可能就早就死了，这也算是一段缘分呢。 他早就看出龙身吃软不吃硬，最重要的是对这种无伤大雅无关原则性的小请求，对方从来不会拒绝，就像上次他送的盆栽一样。但对龙副局长而言，起名字这种事情实在是太难为他了。他盯着猫看了半天， 就叫小猫， 哪怕叫个喵喵或者毛毛也好啊。 哎，要不就叫龙龙。 冬至趁他没有开口反对之前，举起小猫笑眯眯道， 嘿嘿，以后你就有名字啦，龙龙。 龙身想开口反对，转念一想还是算了，一个名字而已，随他去吧。不过起名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冬至发现养猫真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即使只是暂时性的，猫粮、猫砂、梳毛器、驱虫药、营养膏一样都不能少。虽然他在宠物店买了一些，但上网一查，忙不迭又购置了许多。龙龙脾气很好，可能是因为之前流浪过的经历，他不像一般的田园猫那样爱玩爱闹，特别调皮，每天都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就吃。冬至一度担心他的体重会像吹气球一样变成看潮生化形之后的样子，但养猫归养猫，该做的正事冬至也一件没有落下。按照龙申说的，这两天他起床睡觉前都会规规矩矩地做上两套吐纳功夫，甚至有时候中午吃完饭也来一遍。别的不说，两天下来原本淤积在体内的疲惫好像真的松缓不少，连带请神产生的头重脚轻等副作用也都消失得差不多了。随着夏木那一组人陆续回来，他们下一阶段的学习考核又一次摆上台面。冬至他们这一组之前跟着中医学请神，结果中途出了点意外，导致课程半途而废。大家在农家乐住了整整一周，闲得都快长毛了，好不容易等到另一组人回来，都摩拳擦掌，都有些迫不及待的意思。这日一清早，所有人按照通知准时到达教室集合。 你们想睡之不见， 今天要讲什么？ 顾美人问冬至他们，大家都摇摇头，心里都有些惴惴。一般来说，课程内容会提前通知，除非像模拟训练那样要杀众人一个措手不及。冬至用手肘撞撞巴桑的胳膊， 夏木好玩不？ 还行吧，我都是跟着大部队走，几个人合力消灭一个紫江不算危险，就是夏木之后那段时间比较煎熬。 怎么说？ 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也不知道后面有什么，危险可能无处不在，又是未知的，心里瘆得慌。 那也总比我们还没开始就结束的好，我本来还以为请神会很好玩的。 冬至隐隐猜到，这次课程被叫停，应该是跟自己借千里眼看到的情景有关。不过上面既然发话，想必有他们的考量，在没有得到允许之前，他就保持了沉默。嗡嗡的说话声忽然停下来，来人从外面步入，众人都露出了吃惊意外的神色。好家伙，不来则已，怎么一来三位副局长都来齐了呀？这可是少见的大阵容，就连那天模拟训练结束之后给他们训话总结经验的也只有吴炳天和龙申而已。而今天最后一位副局长宋志存也到了，三个人后面还跟着一个年轻人，其他人不认识，冬至却很熟悉，林轩。他也很快发现了坐下的冬至，朝对方眨了眨眼。冬至假装没看见，照例是吴炳天先说话。 这几天休息的怎么样啊？ 闲得快发霉了。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声，大家都笑起来。冬至不用看也知道是他们那一组人说的。李应跟刘清波等人则矜持多了，他们从回来到现在也就休息了一天。 还行， 可以继续上课了。 那好，接下来我说的话你们要仔细听。 氛围瞬间沉凝，就连大家的心情也跟着提了起来。众人不自觉地调整坐姿，竖起耳朵。 有一个盗墓团伙从西北盗出一批文物，其中有一面青铜镜辗转流落到了日本人手里，警方已经抓住那个盗墓团伙的首脑。根据他们的交代，他们当时下的很有可能只是墓穴外围，真正的核心地带他们还没有进去。而现在那些日本人已经带着青铜镜奔赴西北，想要进入墓穴核心。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阻止日本人，并且拿回青铜镜。这本来应该是警方和考古部门的工作，但因为这其中很可能涉及到魔物，所以现在交接给我们，由我们来进行前期的清理。 大家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现在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了。 吴局，那面青铜镜很宝贵吗？万一我们遇到需要在人和镜之间二选一的情况，应该怎么处置？ 我们初步推测，那面镜子很可能就是通往核心地带的关键。目前我们暂时还不知道日本人去那里到底有什么目的，所以才需要我们去探查明白。但如果遇到你说的那种情况，一切以同伴的性命安危为要务。 他的目光扫过众人，在刘清波身上略略停留片刻。 这次任务既是一次考核，也是一次实践，为的就是看你们在这段时间里到底有什么进步。而且我必须要提醒你们，这一趟行程很有可能会有人丧命。 本期结束了，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